就怕日匆匆，忙不完的酒，情事不完的梦，空道难断不思情。你可记得那个说的人？你可记得那真不一生？情侣走进天涯，手迟迟分不得。 梦梦泪也梦梦。